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总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了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欢迎大家走吧。哟，吃饱了吧？上来就一格。 谁一格？我这又说话让你给噎回来了。干啊，干，喝着啊。 来， 等会儿，大磊，喝之前得吃药啊。你这岁数了，得注意了。 我吃什么药？我吃。 你看，你作为资深40多年的空巢青年， 我空巢，我那8年怎么空出来的？这个空巢啊，用的是老人身上，像我这样的时代青年，用不到这个词汇。 哎，这你算说错了，咱们胡同里的这些位都属于空巢青年。 你们这些位都是空巢青年。 谁说 的？你呢？ 你们都来找我玩，那我就不算空巢了。 他相当于那个呀，你知道吗？ 寄存处， 胡同门口那小卖部， 1块钱代收快件。 那怎么样了呀？是不是你们一个人还不得指着我？没带钥匙找我来吧？下意识就反锁门， 他 在楼上喊小花。 咱们要算是空巢青年啊，他就算提前退休。 对，关键问题是全指着你是吧？那我们饿了的时候，你怎么不管我们饭吃呢？ 你说为什么我不管你们饭？ 对，就是订餐的时候为什么跟我们要钱？ 对，这什么道理呢？这个 订餐的时候为什么管你们多要钱？ 对， 多要钱呀，还得多要钱。 我不会做饭呀，我已经提供了厨房的一切的用具设施，炉子什么的，锅，不是，我还没收你们场地费呢。 场地费， 锅碗使用费， 我们到你这儿 磨损费， 给你做饭吃， 让你们自己做点，我蹭一口，要点钱，这也不为过呀。 没过，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空巢青年，我们家也有这东西。 你看看， 我作为一个空巢少年，我们家也有这东西。 你怎么就少年了？一个人过日子苦了这么多年了，陈世美不要你了吗？ 陈世美不要这秦香莲， 王世美不要你了是吧？ 王世美是谁呀？我就想知道这位是谁。 孤独的人生能体会。来蹭就蹭呗， 同桌吃饭各自掏钱。 我的这个经营方式也并不是说 你就没有经营，你就是讹我们钱， 提供个场地。 对， 你看隔壁胡同杭州小伙小罗，他不就是出租自己家厨房吗？人家说了，你要是符合以上特征，又恰巧是单身，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生活在异地，是一枚彻头彻尾的空巢青年。没错，就是你。 怎么听怎么像征婚。 没错，就是你，不用回头。对，就说你呢。 他这句话写得这么碎吗？ 如果你一个人吃饭太寂寞，那么我们家的厨房出租50元一天。注意啊，50元一天，不用带菜，没有菜谱，做啥吃啥，还备酒水，等着租客来分享你们的故事哦。 厨房出租50块一天，他不用带菜，就是对方不提供，他提供，是这意思吧？ 我没有收你们那么多钱，但是你们自己带菜带酒水，这我没错吧？ 可是我们自己带的话就不值当的50块钱一天了。 哎，可是你们解什么了呢？ 我们 讲没有？ 解什么了？ 解毒吗？你们？ 我们什么解毒？ 孤独。 你这有多毒啊？ 孤独的那份心就没有啦。这么多人陪着你们吃喝玩乐，然后跟你们聊天。 在古代有那么一种叫门客也好，还是叫那反正 食客。 哎，食客也好，就专门负责陪这个的。 嗯 啊， 那得 什么王公、这个？ 你得有点才华才行。 孟尝君吗？ 不一定有才华，只要有钱就行。 对， 什么什么那个有钱的那个公子哥啊，没事吃的时候啊，就拥出一堆这样人来。 不是， 啊、吃的喝的。 对我来讲，我相当于公子哥呀、啊。 不，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们 你只有场地，你不相当于公子哥？ 怎么不是？你们是那个鸡鸣狗盗之徒？ 哎，就这话说，人家古代的公子哥，人家是养门客， 对， 人家可不是让门客来花钱的。 对， 您这全反了，也不知道谁吃谁去呢。 你还没弄，就是谁付费谁挣钱的吧？ 你们要是来这儿说个相声啊，唱个大鼓啊，俩人变一魔术，演一个这个， 那我们就卖票了，我们就。 凤凰，你们演一个，我就不收钱了。 这个点 做的是一个多少年呢？ 我跟大磊没问题。我说天， 我对地，哎，我说雨， 我说风， 你看看。 对了，羊肉、 萝卜，你看看。 我是1、2、3、4、5， 我这好大个萝卜。 我是1、2、3、4、5、6、7， 萝卜快乐不洗涤，你看多好。 这顿不收钱了，我就当去听节目了啊。 这么容易啊， 大磊。 你看看，找个伴儿有意思吧？俩人这么一唱一和，好像还挺有点默契似的。其实平时关系也不怎么样，这不因为一寂寞吗？终于走到一起来。 不过他这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是确实一个人这个过的习惯了，都过毒了，需要有这么个伴儿。小花为什么搞不上对象？ 毒 太大， 毒啊！ 我是被你们给毒的，我告诉你们。 你这就错了。 天天你们蜗居在一隅，窝在那儿、 哎。我们家这个房子怎么就叫蜗居？ 一个脑袋扎在手机里，一个脑袋扎在游戏机里。 我俩脑袋，妖怪是吧？ 不是，你俩不是俩脑袋吗？头都不带抬的。 小花， 那一脑袋头发， 谁不是一脑袋头发呀？ 读久了，我说一脑袋头发都不带修修剪剪的。 你再看你，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着对象吗？ 对， 爱干净。 太爱干净了， 好相处。我告诉你，你们应该想想，为什么你们愿意到我这儿来吃饭呢？不就图一热闹吗？ 近的， 就是近，没别的。 而且我这儿房间朝南，独立卫生间。 我让你这租房来， 您不是干的酒吧吗？ 您朝不朝南无所谓， 哪有阳光地儿去哪儿啊？ 大太阳地底下，这还要什么北房啊？ 那不是空巢青年，那就是空巢老人。你都不知道空巢老人什么样，小花。 也是他观察生活仔细， 对， 而且这儿有点小酒，俩人就把自己那点事儿抖了抖了，听听你有什么不堪的往事，我有什么难以回首的过去，生活还过得去，就这样互相安慰着，一起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对，你们这歌唱，我们的生活充满 充满了阳光 ， 充满了阳 光， 这就俩跑调凑一块儿， 现在。别看你们幽默滑稽的表现，但是还是隐隐的透出了你们的寂寞。 到底是从哪儿看出来？ 那就是说，换成是你的话，你绝对不会学小罗那样。 我告诉你， 对， 我要是换成我，我要是有心通过这种方式搞对象，我就这么干。 你觉得这是有对象的一个？ 对 对， 你增加交际的手段， 如果你是个20到39自知岁的女性， 20到39岁，你们俩就是说这样的女性， 哎，没有住房。然后一人空巢， 对啊， 20到39岁之间，然后呢，体健貌美， 这个 体健貌美，人家谈恋爱吧，人家基本上好像很少有写体健这词儿的，尤其是男的挑女的征婚，要求体健貌美， 那这是什么呀？ 貌美是肯定有了， 貌美可以，身体健康可以，体健吧，这老觉得是练哑铃的这个， 你还得给人做饭。 哎呦， 租房子还觉得寂寞，说合租吗？这你听说过吧？ 啊， 合租正常 是吧？合租比合租厨房这件事好像要常见多了， 多 新 鲜 呀！ 合租厨房只有做饭这会儿他那位才能来，合租的吧，休息下了班就能回屋了。 那合租出的事儿还少吗？ 出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俩男的合租房里打游戏，玩手机，声音太大， 这有什么事儿、啊？ 结果呢，姑娘打起来了， 跟隔壁打起来了吧？ 对， 这叫不打不成交。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你们两个人合租，哎，结果呀。大磊有女朋友了， 那、哎、这不挺好吗？ 大磊的女朋友呢也搬进了合租房。老叶本来呀跟大磊玩挺好的，俩人一块开个黑呀，是吧？ 然后俩人一块剪个窗花啊。 哎哎，我们俩还心灵手巧。 来了个女的进来了，女的小平跟大磊关系还挺不错的。然后呢，老爷首先是哥们儿呢，不陪他玩了，也不陪他吃饭了。那俩老在老爷面前秀恩爱，老爷看着吧，想骂人吧，又不好直接说， 那叫难以启齿。 晚上 想退避三舍吧， 没处待，没处待，就这一屋， 你说上哪儿去？ 看着天天这难受，关键啊，就是小平来了以后费水费电。你想，这女生 太干净了， 他来 了怎么就费水费电？ 家一人玩游戏对吧？看电视， 不是等会儿，家一人看电视都费电吗？哎，小慧，这我不理解啊！说家一人做饭， 本来 电器我理解， 你 家一人看电视，这电视负荷就变大了。 是这样，玩游戏老死老 over， 那也跟增加电量没什么关系。 我关时间长啊，费不费电啊？ 他琢磨这个费电的方式啊， 都很新颖， 跟别人不一样。 你要说人家哎老得洗澡， 哎， 比如 说那个吹风机用个大功率什么的，哎，平常不用，哎，这个我理解了。 因为看电视费 多了点电器，因为老死，因为仨人看电视，这都增加不了他的负荷。 我这么一解释，你们就 糊涂了。 关键。这三个人吃晚餐吧，这女孩不会做饭，老爷还得多做一份。然后呢， 就是以前也是老爷做饭是吧？ 哎，对对对，给你做他愿意啊，对吧？你还给他游戏卡呢， 这我也可以给他游戏卡， 我们俩换着玩。 然后空调什么的，他们不出空调钱。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非得跟他们俩凑合什么呀？ 我搬出去不行吗？ 反正老爷俩月一算下来，水电费比平常多了好几百。 多少？多多少？ 好几百啊， 好几百。 晚餐费用老爷也算去了，人均30变成人均50了。 这位啊，我跟你说，能吃能喝，费电爱洗澡， 对，也不知道你找他干嘛。 这个时候老爷的思想就发生了转变， 对，也想找这么一个。 我疯了， 反正又找不着。 我也找一个，我告诉你， 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可以吧。老爷就想了，那他对我不仁，我 对 他 就不义， 这是要干什么？ 你不能怪我斤斤计较。哦，我这多花着呢，我还斤斤计较了。我话说什么了？ 谁说你说什么了？ 他们演什么呢？我就奇了怪。 他演 你的心里活 的，对你这个阴暗的心理。 然后我干嘛了呢？ 我呀，不跟你说话了。 只要干活不说话，不说话 了。晚饭咱们各吃各的。那大雷也生气了啊？怎么哥们还算那么清楚呀？我们女朋友是不是还给洗碗了？收拾房子了，我们女孩子能吃几口啊？这个你老爷也计较，太没有人情味儿。 反正每顿多吃了20，我知道。 多吃20，那主要我吃了，我老王吃了。 他里还有你呢，你还替他说话呢，你知道吗？ 我这得主动承担啊。 再加上这个平平在大磊旁边老抱怨，你看老爷干点活老在那唧唧歪歪唧唧。 你知道纣王吗？我就觉得找了一妲己来， 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他挑唆呀， 这是为了挑唆他俩关系来的。这位就是， 最后你们俩感情也破裂了。 嗯，没法不破裂， 他跟小平破裂了。 你们俩好哥们儿变成了真冤家。 哦， 见面啊，不动手就不错了。 那赶紧各自找房吧。 就是，这就是合租引起来的麻烦。所以说，你们想没想过，如果合租的话，忽然间加入这么一个异性朋友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这还确实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 因为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被打破了，有些事儿刚才你说的可能过分了，但是呢，最起码他 不方便。 哎，对， 其实啊，这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咱之前是吧，你合租之前，咱们就得把这东西都落到纸面上，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两个现在都是一个人住， 对，咱们必须写清楚，万一是 对，万一如果比如不管，其实也离异了， 离异了，一个人还能离异， 生半个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说是结婚事，比如说你大磊他母亲来了，然后也住两天， 对对对， 住个3月、5个月， 亲戚朋友， 这其实属于多了一个人， 对 对, 对, 对吧？ 女朋友这个合租时间就会更， 对吧？你这样呢，你多了一个人， 房租的 房租咱得分担，他就得变化变化，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比如说公共空间的清洁工作怎么分？然后夜里几点睡觉，不要影响别人呐？什么厨房啊、洗衣机使用啊，对吧？ 对，同租啊，比那个邻居又要进一步了， 对， 互相影响就更多了。 比如养宠物啊，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大家合租的生活不用那么尴尬呀？ 就把妲己轰走就好了。 刚才我们说这个杭州90后空巢青年，打引号的空巢青年啊，他出租自家厨房的事儿是个真事儿。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吃饭太寂寞， 厨房出租50元一天，不用带菜，没有菜谱，做啥吃啥，还备有酒水，就等着租客来分享故事。其实这么一想，人家的小梦想也挺容易实现的吧。而且最近有个数据啊，就有调查发现，空巢青年啊，对于租房也有自己特殊的要求，他们觉得没什么都不能没有 WiFi。 便利店成为空巢青年租房选址考虑的主要因素，爱干净、单身、好相处等条件成为了他们选择室友的最佳标准。这个事儿呢，小柱听说了，他说谁不想找个伴儿，但起码得有人看得上啊。我们直劝呢，小柱小柱，我们说的是出租自家的厨房和出租屋啊。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大街酒吧里，你们看过《大闹天空》？ 真不挨着，谁没看过《大闹天宫》啊？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那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 这不是《大闹天宫》， 不是《大闹天宫》，《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哎，对， 就把这个仙桃偷。 因为咱们经常会模仿《大闹天宫》里面的对白，对不对？ 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 还得这样。那个悟空的是，一个猴很委屈， 对， 不是他也看不上打心眼里，什么叫3000年？ 大圣，大圣，哎，大圣慢行，大圣慢行。 后边那仙女完了就是说，小小的毛猴还想赴蟠桃盛宴，完了才是。 他这个乐不是这么乐的， 怎么那么不像呢？ 完了是上八洞神仙，有一特别粗的声音女的， 中八洞神仙， 然后是下八洞神仙， 对， 里面有一个老君炼丹，记得吗？ 记得呀， 老君炉啊，老君太上老君啊， 冒火光啊， 对呀，三清祖师知道都什么？上清元始天尊，玉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 你看 俺呢，拦不住我这个， 确实真清， 这可哎， 上海美术制片厂的大闹天宫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记忆。高中的时候啊，你们不是学理去了吗？我分到文科那边。有一天阳光明媚， 哎， 咱们仨呀在这个墙根那晒太阳。 这仨没事儿干的哟，不上学跑墙根晒太阳，这三个空巢青年，这是 你 拆手 要住在那跑圈的，老从咱们身边跑过去，哈哈哈哈，咱们仨多鬼啊，跑圈多累，跑着跑着咱们就躲到了墙底下，咱们就藏起来了。你要住那儿， 你要住那儿跑怎么都这样， 在体育老师和班主任的督促下，哇， 小仨都不知道。 完了，咱们仨笑应小柱，应小柱又过去。 应小柱，咱们呀跑3圈，应小柱得跑40圈。 因为应小柱啊不幸被老师捉住了，他这个 不幸被捉住了， 太逃 走捷径， 都不是被逮着了，被捉住了，你听见？ 所以应小柱必须在老师眼皮子底下认认真真的跑，脸都憋红了。然后咱们仨那聊， 小花， 老师没逮着啊？ 我一问题。这跟大闹天宫有什么关系啊？这 对我也纳闷儿。 接下来有小柱就聊到这个孙悟空了， 跳的真有点快。 这有小柱没得可聊 了， 有 小柱猴了吧唧那劲儿，咱们就想起这猴了。 哎、你别说，这还真有点像，真有点像。嗯。 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你们俩，哎，你说太上老君为什么不能把孙悟空炼化了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剧情需要。 不对。这一看你们就没了解。 哎呦，对对，这是老爷的专长，我忘了。 大来你也没 是理科的、啊， 你也没好好学习， 嗯， 对不对？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能够达到多少度？ 不知道。 哎呦，你原谅没见过。 摄氏1200度。 你怎么知道？ 你看呀、啊， 你进去过？ 为什么？ 那电炉子我是最了解的。 对对对，他老跟煮方便面， 谁跟家煮方便 面？他烧那壶在家里。 这电阻丝它最高能到多少度？它是有固定的呀， 嗯、 对不对？它大概能到1200度左右。 但那时候没有电的吧？ 所以温度更达不到了，是吧？ 哦、 柴窑它温度更低，大概有1000度左右。 哦，1000度。 孙悟空是什么做的？ 是石猴。 石头做的。 对， 石头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碳酸钙。 您那是石膏， 那是溶洞，那是它不是溶洞出了窜出来的，它是海里的那种石头。 哎，就是一般的玄武岩。哎， 哦，玄武岩， 玄武岩， 主要成分是什么呀？ 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 嗯， 二氧化硅的熔点是多少度啊？大来，来考考你，来， 这个 小黑板， 我文科生，文科生，我闪了。 同学， 二氧化硅的熔点是在多少度？ 多少度？ 1600度。 对， 所以说太上老君的炉子就是温度再高， 烧不化 也炼不化孙悟空。 哦，这还有个物理的原因。 这对了，这是物理化学都有了。 有那个三昧真火吗？ 三昧真火，三昧真火。 而且这孙悟空怎么就炼出了火眼金睛呢？ 他是三昧真火。三昧真火多少度？ 多少度？ 900度。 哦，比这还低。 因为3三见9。为什么他炼成火眼金睛呢？ 为什么呀？ 他是这个二氧化硅啊，它是孙悟空的主要成分。 对， 哎，刚才咱说了，这炉子是1200度啊。 对呀， 它这个二氧化硅在1200度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化学物理变化。 什么变化呢？ 玻璃化。 哦， 玻璃化就变玻璃了。 玻璃了，所以这个成分就类似于照镜。 哦， 哎， 可以看出 它正好凝结在孙悟空的眼睛上面。哎，您火眼金睛， 就是说孙悟空的眼睛是俩玻璃球。对，为什么金的？金的？ 金色的呢？ 那有金吗？ 你别着急啊， 孙悟空有金， 孙悟空哪儿来的这有金？他这个孙悟空啊，他是 金从哪儿来？ 他是石头做的，对吧？ 对对， 石头是二氧化硅，它不能光是二氧化硅，它不能纯二氧化硅不行，它里边有金属物质。 哦， 金属物质，金属物质当中最重要的里边有金。 有金了， 有金了吧？ 啊，有金了，有 金 了，金， 高温一烧， 高温一烧，它先熔炼了，熔炼之后凝结在他眼睛上了，这色金色。 孙悟空的眼睛是个镀金的玻璃球， 哎，可以这么理解。 那八卦炉为什么又坏了呢？ 对 吗？八卦炉它是因为一踹就坏了。 怎么一踹就能坏了呢？ 它这个哪那么简单？那么好的八卦炉能说踹一脚就坏了吗？ 那怎么坏呢？ 它是怎么坏的呢？他这个大磊刚才说呢有一定道理 啊， 他这个孙悟空啊，他虽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但是在长期的地质形成的过程当中，里面还形成了一些碳酸钙物质。 哦，碳酸钙你还有吧， 对吧？ 喂， 在1200度的作用下，碳酸钙发生了分解，转化成了氧化钙加二氧化碳。 那是正常的， 对吧？ 有这可能性啊。 那么二氧化碳你增多会产生什么道理？因为八卦炉是密封的环境，二氧化碳的增多导致八卦炉当中的压力过大，就相当于咱们的压力锅的道理。 哦， 那么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实在是受不了了，砰， 炸了。所以 它 就破炉而出了。 也就是八卦炉的坏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锅炉爆炸， 就这意思。 那么锅炉爆炸之后，为什么孙悟空破炉而出就变得很狂暴呢？ 因为你琢磨吧， 因为孙悟空啊吸入了过多的二氧化碳， 中毒啊。 对， 那应该昏迷啊，怎么还狂暴呢？ 不对，他这个不是你。大磊，你这大主化学怎么学的？ 那你说， 它是由于身体上它这个碳酸钙变成了氧化钙 啊， 氧化钙是咱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什么东西？ 氧 除湿剂， 对， 防潮剂， 干燥剂。 那么它在吸收空气当中的孙悟空身上的其他水分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热量。 嗯， 你像这人，对吧？甭管是人也好，是动，它一热，它怎么着？它燥的慌，哎，它就狂躁了， 哎，这吸热反应。 后来它怎么又温和了呢？还能跟唐僧一起取经呢？ 它这个，它是啊，它出来了，对不对？ 出来了。 它出来之后，它就不能，它就不能再回去，对不对？它就对，它 对， 哎，对了， 再回来就费了事了。 它这一出来，到什么原因了呢？ 嗯， 哎，正好，哎，天空有对流，它下雨了。它一下雨了呢，它这个身上的氧化钙吸收了水，又产生了氢氧化钙。 哦， 所以氢氧化钙就是它有碱性嘛， 就温了， 它就温和了，温和了。 看看 啊， 这是普及科学嘛？ 对。 那后来到7天以后，怎么变成了金身的呢？ 他这个， 我觉得也挺难为老爷的。 还有完吗？ 把《西游记》翻译成了物理书。 还有完吗？ 你还能答吗？你要能答，我就能问。 我答不了了，我就说课吧。 当咱们正在搬杠抬杠的时候，这时候老师发现了咱们仨，你 怎么没你呀、啊？这里 一拐弯，我又跑了。 哎呀，他又跑了， 我上 去。他就会拐弯。 嚯！ 哎，别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72变。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雨源、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公益师马教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这歌是怎么唱的？这唱的有点走音， 太难听了。 对，那应该怎么唱来着？叶波， 这个 你也不会，你也没看过吧？ 你会吧，大雷？ 我记得是，我有一个 好，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这两个鸡贼。 他没事唱这歌干嘛？是好几年没播这电视剧了。 大雷叶鹏，这个事儿就是发生在咱们隔壁胡同，就是35岁那位爸爸，他和他的朋友用200多斤的废弃电器，包括什么纸盒呀、1000多克的螺丝钉，哎，给他儿子弄了一个变形金刚，就等听儿子甜甜的叫一声，哎，撒鸡贼了， 叫一声好。 那这好的代表的是 不错， 一叫这不错，他的这个 心里美， 心里一美，他就能发自肺腑的说出来， 哈哈哈。 你怎么不说那个 什么呀， 爸爸？哎呦，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呢，先假设是这个， 你假设是什么？ 过不去了啊！ 我先假设这个孩子的爸爸。 哦， 你们呢？就假设这个 旁边的群众。 送儿子画画。是突然来的灵感，是突然来的灵感，是突然 说三遍，重要性说三遍， 非常突然，连我都觉得突然了。做这个擎天柱，就是因为它是正义的化身。 我爸爸给我做的变形金刚疙瘩， 200多斤重呢，扛起来吗？ 扛不起来。 看着带劲吗？ 带劲。 那你应该怎么谢呢？ 谢谢。 打肺腑的对他喊一声， 太好了。 应该是扑到他的怀里，动情的喊一声 爱你。 当时呢，他是这么想的，说这儿子没满5岁，平时儿子呢用东西比较浪费，我用这东西就想告诉他，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的，也可以利用废品制作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好了以后你说他喜不喜欢呢？哎，我看他乐得挺开心，我就是由衷的想从他的嘴里听到那一声 谢谢。 隔壁胡同出事了！ 出事了！ 你们这是高兴啊，是着急啊？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你是被吓坏了吧？ 是出事 了，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了？ 是出事了。 就是你们胡同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大力说说吧。 说呀，怎么又不说了？ 我们那胡同 啊， 所有家邮箱 是啊， 主要丢的就是杂志和报纸。 那我觉得还是收废品的，它能卖钱呢。杂志报纸谁拿走了没用啊？ 1个多月了。 包括叶鹏他们家订的这个北京晚报啊，北京青年报啊，北京的， 他们家这么爱看报的，一般订一份就行，他家订三份， 就是喜欢这个油墨香味儿。 等会儿 翻报纸两手黑黑，特别开心。 什么报纸还掉色啊？我觉得现在报纸质量不掉色了。 反正家里就是爱看是吧？ 啊， 你虽然说现在不少报纸已经消失了，但是叶鹏他们家 丢啊， 爱报成屁， 怎么别扭了呢？ 这是个怪癖 癖好。 你家这报纸是三天两头的丢，要不然就是少几张， 要不然多几张， 一定是看到卫生间去，谁拿它？ 订报的人都少了，所以 啊就是丢那一家特别在乎，就 只能盯着你们家丢。 你想想， 你们家订三份啊， 光丢报纸还好点， 还丢什么？ 连信都丢。 哦，啊，对对对对，叶鹏说来的，说给一姑娘寄出了一封信， 又邮回来了，寄出的信能丢了？ 这姑娘原封不动的给他邮回来了。 那他怎么知道的呢？ 那就是没寄出去，知道吗？ 你说叶鹏老不写信，你是不是把上下款写反了？给寄回来了？ 是不是没贴邮票啊？不是摆上就行。 不是扔完信再扔一张邮票，人家认为是你的。 姑娘名写对了吧？那么爱呀，你哎， 不知道哪仨字。 我怎么那么缺眼啊？我 不是，要不然你说你们家丢信 偷这没用吧？ 这真没用。你说偷完了之后，你又不爱那人，看这么一封信得多 out。 我知道了，我写的好，他拿那当范本。 那问题是一个月了，你那些都寄出去的不都丢了吗？ 对呀，啊，你那些信也没在哪广为流传。 按说你那字儿真不值得看。 多次 写过宾至如归，猛一看妇女之宝。 宾至如归像妇女之宝， 这都像不到一贯剧呀，这都 愣写繁体字。故事讲到这里， 讲故事呢？ 哎，不是，这真实的故事讲到这里，该是剧情向前发展的一步了。后来，叶鹏以及丢报纸那五家啊，要么不定，要么就可劲儿的喜欢。 我们都是报社退休的， 订报还不要钱。 后来啊，他们胡同的周飞他爸 周信峰啊， 信没了，老头打电话投诉。后来经过邮局反复确认， 怎么样？ 发现小区的邮递员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不是邮递员有问题， 你刚说 吧。你等会儿啊，他这话都有问题。 不是邮递员，是谁？送报员。 哦，送报的有问题。 对，他本来不在这个小区，后来发现这个小区啊，订报纸的人比别的小区他就是份儿大。 份儿大， 这小区是报社宿舍， 而且呢，经常不准时取报纸。 哎呦，老几位看还是不看？ 这个送报员动了心思了，我干嘛不替他们解决一下呢？卷不卷吧，我卖了吧。就这么一来二去，卖了50多块钱呢。 哎呦，那真是攒了不少报纸。 这个事儿是件真事儿。家属院， 哎，别睡了，别睡了，新郎，这马上婚礼就开始了，哎，你怎么还有心情睡新娘子呢？哎，你是不是你结婚呢？是，我今儿帮你料理这点事儿，可你也得自己看看去啊，你媳妇得我不能推门就进呢。 你怎么比我还兴奋呢？ 我这人呐，不能负点责任，一负点责任我就着急上火。 那 这会儿我看不见你媳妇儿，我心里 你看不见我媳妇儿比我还着急。你那鞋已经开锅了，你知道吗？你那鞋已经100度了。他是我结婚， 我帮你是不是管今天的事儿接待？ 是 退场。 是，您是负责接站。 接这个吧，司仪催我，我催你啊，你自己看着办。 呀，我媳妇儿没在这屋里啊，人呢？打电话关机。 我说让你看看吧。哎呦，这马上就开始了，08分，及时啊。 爸妈，这个我姐啊， 哦， 出走了。 出走了？ 走了。你看这有个字条，写着 说什么？ 昨天晚上。 昨前天就走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明天的原因啊？ 啊，说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他， 谁啊？ 大春吵了一大架，我决定不跟他继续下去了。在某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且感情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裂了？这就裂了？ 我们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我们等会儿，这是俩人做的决定。 就这样了，爸爸妈妈爱你们，再见。你看我姐写的， 这就完了。 哦，这写的还是很清楚的。 怎么清楚了？你说我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我又没让他写作文，这你这怎么办的呢？这个怎么跟姑爷解释啊？ 哎呦，这个还真麻烦呢。你看这么多桌， 42桌了， 而且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有请一些名人，就特别有名的，什么刘德华呀、王力宏啊， 都来呀、还没照相，还没照相啊。 不是我哥说请不来这样的， 不认识、 后来不是改成那什么了吗？英宁王磊了吗？ 能来也行啊，还没照相，还没照相。 还有一个电台的叫小底，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那我没听说过。 你管谁了啊？关键是马上就该办婚礼了。 对呀、 现在缺新娘，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取消吧。 什么？你爸爸，我这辈子也算是有头有脸， 既然都不齐， 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是什么？ 不知当讲不当讲。 快说， 往后挪 啊！那这酱钱都交了，那怎么拖后啊？ 这个看在咱爸爸这个越来越着急，嗓子也是越来越憨啊！咱们呢，抓紧时间，那就在各位面前，我就 献丑。 哎呦， 我就直言不讳说了吧， 赶紧说， 我娶她。 嗯，我。 我说姑爷，你这可没有啊，你看我哪姑娘了，你说清楚了啊。 他们姐俩长得这么像，临时让他代替，这样呢神不知鬼不晓。 不行不行不行， 婚礼这事儿都完成了，最后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他不就是跟我怄气吗？一时的怄气，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他也回过味儿来了，我们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对传出去的，对我影响很差的。 有点传、 要不说谁知道？ 对呀、 到时候知道我爸干这个事儿。 我干什么事儿啊？ 现在 没干呢。 两个女儿都不好交代呀、到时候。 没行，我觉得姑爷这主意行。 大娘子，说不清道不明，这个事这么别扭。 你有什么说不清？你别说你这， 我姐能愿意吗？ 咱爸又憨了啊，又憨了。 让你姐回头听我，他这个走，我愿意吗？谁让他不参加？要不然回头你婚礼时候让他再参加一回替您 啊。我见人的时候他在办上装我 啊，反正各接一回，入洞房没入错了不就行吗？ 你倒蛮大方。 我是你爸爸， 我可是你闺女。 不许这么说话，这么说把你取消了。 那别取消他呀，先这么对付对付吧姑娘啊。 您怎么想呢？你们俩， 我老妹妹先顾眼前。 那姐夫说好了，我只是替他出席一下婚礼，为了做给旁人来看。 对、对，尤其是叫英宁和王磊的。 谁呀、那俩 是俩明星吗？您说的。 他这俩人我也听说，我网上搜了，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就是那叫英宁的是老年妇女的偶像。 咱别管他们了，咱先说眼前，明天我跟我这小姨子结婚。 嗯，姐夫你可就是本本分分的结婚啊。 放心，爸爸替你盯着呢。他有别的想法，我打他。 乌了本巴了本乌了乌了乌了本， 咱们现在新郎可以吻新娘了。 哎， 不同意、别吻了。 吻一个，吻一个，吻一个，来吧。 我这是借一位来，假如。 哎，谢谢。别没有你吗？ 行吗？这样。不行，没看够。哎，新郎新娘，大家掌声不停，你们别停啊！来， 哎呦，谢谢各位吧，我这气儿都上不来了。 下面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好，婚宴开始，新郎新娘给大家敬酒啊！ 来，这个我们两个人结婚也没什么经验，照顾不周，各位呢多多包涵。 来玩游戏。 哎，来这边，来这桌，快点。 哎，来。 哎呀，我们俩刚结婚，没什么经验，各位多多包涵，照顾不周啊。 玩游戏。 哎，来这桌。 玩游戏。 来这桌， 玩游戏。 多包涵啊， 玩游戏。 哎呀，这婚礼真的谢谢你。 这 没事， 妹妹， 这事算是圆满的成功了。我跟那几个名人也都照了相了啊。 爸，你有点出息行吗？爹谁谁就跟人照相。你认识人家吗？ 到底谁认识谁啊？ 我认识，尤其是这声音。 甭管怎么说啊，这婚礼这事儿算忙活过去了。 对， 而且没露出任何的破绽。 谢谢姑爷。 别谢我，我得谢您，谢妹妹。 啊， 哎呀，算了，别提了。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还是要 当讲。 帮我忙活婚礼那些哥们儿朋友，今天晚上还得支应一下 啊， 简单的吃一顿便饭。 哦， 按说这顿饭应该家里人吃。 爸爸掏钱，别太晚啊。来吧。 得了， 兄弟，喝酒，喝酒。 来，玩游戏，玩游戏，亲一个，亲一个。 别的不说啊，谢谢。 别客气了，今天吃饭时来玩游戏， 站上 玩游戏，玩游戏。 再干一个。 玩游戏。 吃一丸子。 没。 哎呀，这个月你说玩了多少个游戏？ 你们这个天天的呀就这样，哎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爸，你怎么显那么疲惫啊？ 是啊，我天天晚上等着你们玩游戏回来。 哎，我姐现在跟您联系了吗？ 也没跟我联系啊。 哎，你说你姐要有你一半好，真的，我说心里话啊， 我姐也有我姐的好，我俩是不同的好。 不不不，你好更多一点，得达到99%。 讨厌呢。 对，差不多得了。 您先擦擦口水吧，走吧，别乐了，咱俩做饭去啊。 哎，你别说，你做饭还挺好吃的呢。 哎，下午咱俩看电影呢，你去不去？ 什么电影啊？ 赶什么是什么，咱俩还挑这个。 哎，那也行。 什么电影啊？ 地道战。 哎，我喜欢这片子。 啊，我给您网上下啊。 哎，一块儿看呢。 没有，我们去看外文的，您可能看不懂。 外文还有地道战呢？这中国片子翻成外文的干什么呀？ 全世界都流行， 早点回来啊！别太晚了，我等着你们。 两个月后。 哎呀，我说姑爷啊， 哎， 闺女啊， 嗯， 哎，这事儿我看也就这么着了，你姐也就不回来了，你们就这么过着吧啊。 啊， 这我呀也是看不住了。 您这么大年纪，老熬夜也是不行的。 是是是，地道战都看好几遍了。我早看出来了， 看来这都是，那个谁一手这个什么？ 对，也是你姐姐没这个福分呢。 那我要不然跟姐姐就坦诚的说吧，我 哪儿说去啊？人都没在呢。 哦，忘告诉您了，前天晚上她发了一条短信说快回来了。 哎呦，什么规矩不告诉我呀？ 因为她快了，我没想到她这么快，她今天就到家。 你告诉她别回来了。 最近民政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离婚案，某周姓男子和妻子李某办理了离婚之后，第二日又和李某的妹妹办理了结婚登记。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结婚前一日，周姓的男子跟这姐姐呢，因为婚后是单独住还是跟父母一块住发生分歧，以至于结婚当日呢，哎，这姐姐就任性的离家出走，跟家人也失去联系，下落不明。那么眼看婚礼就要举行了，新娘子迟迟未到，为了给亲朋好友一个交代，不让双方父母下不来台，于是这个周某灵机一动，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求助跟妻子长得非常像的七妹帮忙客串一把新娘。 这小姨子一开始也不同意这样的荒唐请求，但是经不住李某和其父母的压力，只好点头答应代替姐姐去参加这个婚礼。婚礼过后，李某的真正妻子也一直没回来，小姨子只好继续客串新娘角色，周旋于双方的亲朋好友之间。没想到两个人日久生情，假戏真做，成为了事实的夫妻。 半个月以后，姓李这姑娘出现了，她逃婚离去，本来想给丈夫一个严重警告，给她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回家来一下给她一颜色看看了。她离去的最终就造成了这样的结局。哎，人家成两口子，她呀光杆牡丹了。对此，哎，李某难过的说：“ 我也不后悔。” 他就是这么任性，就是这么嘴硬。 哎，以后别让我等门就行了。 哎， 差不多得了吧。 我还看地道战。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李小柱站在路边等人，一辆白色的豪车忽然停在他身边，车窗摇下来，一个水灵灵的大美女微笑着问：“是欧阳先生吗？”林小柱略一迟疑，随即坚定地回答说：“我可以是。”那天大雨倾盆而下，急忙打车回宾馆的王大磊发现，呀呵，